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二世经言，眼色为言，生于眼色，眼有分别，色曾无知，色生其中，则为心罪。阿难呢，是简介话呢个色心呢是响中间。咁法华，你话中系啱啊？究竟呢个中系指边度啊？是身体里面的钟呢，抑或响一个地方的钟呢？如果响身体里面的钟呢，就同意执着生心在身内了。假使跟响地方的钟呢，咁有没有表示呢？如果有表示，攞个标志表示呢个是钟，咁东控呢就成西，南控呢就成北。咁呢个表呢表示呢係冇一定嘅。咁呢个身体呢就会杂乱㗎啦。咁所以呢你话中係唔啱嘅。咁阿难就变啦，佢话我所讲嘅中唔係呢两种喎。我所讲嘅中呢係等于释迦牟世尊你昔日所讲眼色为言，生于眼色。眼有分别，色曾无知，色生其中，则为心罪。咁即系执呢个根同埋尘之中，系产生呢个心。显现佢所执咧，就系指呢个色心啊，系妄想色心，系真心。我哋知道眼对境系知道嘢而未落分别嘅时候咧。就叫做见性，一落分别呢就叫做眼色。这个色心呢就是妄想来的，这个见性呢就是真实的。现在是说这个眼根呢和这个色尘呢是为父为因缘而产生这个眼色。这样这个眼和色尘呢就是能生。这个色心呢就为所心。咁啊呢度呢昨晚已经讲到啦，这个第一重能所，第二重能所已经讲咗啦。咁呢一种讲法呢个道理呢亦通于四教。假使跟话眼色为言，生于眼色，所生嘅色呢是无上嘅、苦嘅、空嘅、无我嘅。这种呢是属于藏教的意思。咁如果话眼色为言，生于呢个眼色啊，能生嘅、所生嘅，都系疑幻不实嘅，当体即空啊，所以本嚟咧就冇能生嘅眼根和色法，亦没有所生的眼色。这种讲法是通教的道理。若果说眼色呢是因为九种缘而产生的、因什么呢？因空、因明、因根、因境，又有作意、分别，又染净、种子、根本，种种的现而产生这个眼色的话，这一种呢就是说别教的意思。有九种的现呢而产生这个眼色，由这个眼色分别呢而有十法界的种种 事情的差别上、这个是别教的意思。如果说眼色为言，生于眼色，能生所生，都是一真法界，一切都是为心的，本来是清净本然，即空即假即中，这种道理是研究的意思。那这一部经所讲的就是讲研究的意思。现在我们知道了， 佛咧知道阿难咧，哦，原来你执中系讲响个硬根同埋色尘之中间，系有呢个妄想心产生咁吓。佛话：咁你个心啊，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异，为不兼异。若兼异者，物体杂念，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佛咧系进一步以兼异同埋不兼异咧嚟破呢个阿难嘅执着，呢个色心为中吓。嗱，佢话嗱，你个眼色诶，生于呢个眼根同埋呢个色尘之中，咁样你呢个眼色啊，兼唔兼有呢个色同埋呢个根咧？咁哦，如果你话呢个生于呢个根尘之中的色，这个所生的心体啊，是兼有眼根和色尘两种的话，这样我们知道尘呢是无知觉的，根呢是有知觉的。那根呢就属于这个心，这个尘呢就属于这个物，这个物和这个身体两者混合为一的时候，就很杂乱咯。那所生的色呢，又不是物的无知，也不是个根的身体的有知，那知和无知呢根本就是对立的，这些是有知觉的，这些是没有知觉的。那两种对立的物质啊，和这个心法啊，对立产生的色，那这个色呢，是不是一半是有知，一半是没有知呢？那如果说根和尘所生的颜色，一半是有知，一半是没有知的话，那就变成代于两边啦，就唔系中间啦。哦，系兼而不胜，非知不知，即无体性啊！中何为上？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次。这个兼而不胜呢，海老法师话应该改做不兼而胜，即系话。眼色为现所产生的眼色啊，是不兼这个根和尘两种的。若果这个心色心不兼这个根和尘两种而成的话，那既然不是同于根之所知，亦不是同于尘之不知，那么亦唔系知，亦唔系不知，离开呢个根嘅知，同埋离开呢个尘嘅无知咧，呢、这个色心根本就冇体性嘅。咁你阿难话呢个心生在其中，究竟呢个心系咩形象啊？呢度咧就系法咧以兼不兼眼色。两种而生这个色来破阿难执着，这个心在中间。跟着呢，阿难呢又展介无着了，这个是第七分展介。阿难白发言：世尊，我识见法以大目念，须菩提富流罗舍利弗四大弟子共展法论，常言各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虚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否？这个是第七分执着。阿难呢 是引发昔日在波野会上所说的一切无着，来证明他的剪戒执着一切无着为之为明之为心。可能说法昔日和这个四大弟子，四大弟子就是指目犍连、须菩提、富流罗、舍利弗。每一位弟子呢都有一种第一，目犍连是神通第一，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富流罗是说法第一，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这四大弟子呢是在波野会上是代发展法论，讲这个波野给声闻人听。所以呢他说我见到你昔日呢跟这四大弟子讲的道理呢又曾经这样讲过、哦、怎样讲过啊，讲一切法呢是无着的、啊、展法论，法论呢是譬喻，论就是譬喻来的，法呢就是佛所讲的道理，佛所讲的道理流通于这个世根呢等于这个车轮这样，可以将人家由这个热的地方再到甲的地方，甲的地方还再到热的地方，还在的意思、啊、即是说法所讲的法这种道理呢能够令到修行人呢由这个生死这个地方去到涅槃这个地方，由这个、三界而超出这个三界，所以叫做轮、啊、同时这个轮呢车轮经过的地方呢是令到物质会破碎的、啊、即是说发展法轮呢能够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执着，因此法是法叫做展法论、啊、四大弟子呢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佛在例的话，好像舍利弗是金龙陀佛在例的、哦、其他弟子都是已经成了佛了，是现为弟子，因此他有资格是展法论。所以华严经里面说菩萨展法论，而佛之所展。所以呢当波野会上佛呢就派这一班声闻弟子是展法论，讲这个波野道理给声闻人听。为什么？因为这些大弟子呢是内备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因此呢他所讲的法呢等于佛所讲的、哦啊、当时怎样讲呢？他说当时常言各知分别的心性、啊啊、即是说当时讲这个各知分别的心性呢是一切无着的，这些是阿难呢引佛昔日所讲的研究，佛在波野会上是讲真空的道理。讲到这里空呢很多人不明白、啊、以为佛教呢是悲观的，是讲空的、啊、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舍相，四大皆空、啊、既然空了什么都没了，咁呢一个咧系曲解佛教嘅意思。《金刚经》里边系讲呢个真空妙理，波野真空，真空就不空。哦、所以咧，佢一方面咧系除咗呢个相嘅执着，另外一方面咧就实行布施，实行持戒，哦，实行修一切善，修一切善，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而修一切善呢就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相是除了这个有的执着、啊、修一切善是除这个空的执着，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个是真空的妙理。如果只是执着空、啊、而否认这个物质的存在呢， 或者只是迷執这个物质而否而不了解这个空理呢，这个都不是佛法，这个都不是真实的波野智慧、所以呢这个空呢在佛教来讲呢是很微妙的、不是舔灭空、不是这个世间我们所见的幻空、昔日呢法在波野会上同呢个四大弟子共展法论嘅时候咧，就显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呢、这个真空妙理咧，就系、是、空而不空，啊，一切无着。咁而家咧，柯能咧系示现知道一啲，又唔知道一啲。佢话：哦，你当时话啊嘛，一切无着啊嘛，咁我而家咪一切无着，明知为心咯，咁样啱唔啱啊？问佛吓、佛咧就话：佛告阿难，以言各知分别心性啊，虚无在者，世间虚空，水落空行，知所物像，名为一切。嗱，以不着者，为在为无。无质同依归无套觉，云何不着？哦，咁呢度咧就讲一切无着啦。佛话嗱，你柯能而家又话你呢个能够觉知嘅心啊，系无着嘅。咁究竟系有抑或系冇咧？咁你话一切无着嘛？一切。就是包括世间水落空行所有一切现象界的物质叫做一切，你说不着的究竟是这个心在一切物质之中是有抑或是没有呢？如果你说这个心是在一切物象里面是没有这个心的，那就同于龟的毛兔的角，大家都知道兔仔是没有角的，是吗？龟是没有毛的，龟你去哪里找到龟的毛呢？他说既然你这个心是无体的，那就等于龟的毛套的角根本就没有东西的，既然没有东西何必说着而不着呢？多疑的这样说，是不是？那好了，如果无体，如果有体又怎样啊？那有不着者不可名无了。如果你这个心性啊是有一样物件的，是在一切物象之中呢是有一种体性的，那你就不可以说没有、无相呢就说是没有而已，你不是非无质相，不是无相就是有相，既然有相的东西就有所在，既然有所在呢就怎可以说无着呢？所以呢是故应知一切无着啊，明觉之心心无有是处。因此呢，你柯能啊，系执着一切无着就系心咧，呢一种讲法咧都唔啱嘅。咁一切无着咧个道理咧又通于四教啦。嗱，如果话心系冇实体嘅，内外嘅境都系空嘅。哦，彻底是虚妄的，这种叫做无自无着呢就是藏教的意思。假使今说心体呢，心是无实体的，当下就是空的，空的缘故呢就无性，因为无性呢就不自不着，这个是通教的意思。如果心即是真而自性，这个真而自性呢是超于空亦超于有，因此说无自无着是通别教的意思。如果这个真心啊是清净本源，周遍法界根本就没有个地方停留的，这样讲无自无着呢是现教的意思。那现在呢这部经所讲呢就是讲现教的意思，但是呢柯能所执的呢就是妄想色心，因此法呢就彻底破去，是没有个地方可，因为有件物质呢然后可以说放在这里放在那里放在那里，但根本就没有用东西，没有用东西放在哪里，哪里都不是的， 所以七分破网，讲到这里七分破网就讲完了。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于这个妄想七分的执着有没有印象呢？这部经呢就是首先呢就破妄，破除我们众生的妄想执着，然后呢就显示这个生心、因为佛法和世间法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呢就背衬就合觉就是佛道，一个呢背觉合衬就是众生。而家呢佛呢就要我哋係背尘而去合觉，刚刚以我哋日常生活嘅事情相反嘅，所以你哋话听经我听唔懂呀，咁呢啲係好正常嘅，因为点解呢？你日常接触嘅嘢呢都係刚刚相反嘅。而家讲嘅道理呢係刚刚要反返嚟，因为我哋从无始以嚟呢係迷增逐妄，追逐呢个妄想已经好耐好耐啦。咁而家咧係想返妄歸真咧，係要下一番功夫嘅。咁所以佛咧，首先咧就破除呢個妄想聲色心個執着，然後咧更至十分顯見，十次咧顯呢個見性係真實嘅。咁我哋需唔需要重複咁樣好簡單咁樣介紹呢個七分破妄嘅內容呢？咁需唔需要啊？咁就浪費啲時間嗬。不過咧，我諗咁樣咧會增加你嘅印象嗬。嗱，七次破妄，睇住唔係七次精心啊，兩次精心啫。第一次破妄呢就是第一次精心，第二次显见呢又第二次精心，这部经只是两次精心，不是七次精心，是七次破妄。这个次字呢也可以讲七分破妄，七次七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个次呢就是指内外中根、这个次即是每一个地方都不啱的，因为点解根本就冇嘢噶嘛，咁你话放响呢度放响嗰度都系唔啱嘅，哦。咁好啦，我谂我今日都花咗两个钟头嘅时间写呢段嘢吓，咁希望有帮助吓。嗱，第一次执呢个心咧，系响个身里边，大家听过知道啦吓。安能话我心响里边啦，十种二心同将色心居住身内。大家不用抄下，抄呢反正呢浪费了你的时间，因为书里面有嘛，你如果看字这里来听呢明白了呢，你一看书就明白了、无需要抄，书里面有嘛。 OK， 那法以什么来破它执心在内呢？法以见不见内状来破。佛改个例，他说譬如人哋咧，譬如阿难咧坐响讲堂里边，咁啊先睇到边个啊？第一眼就望见佛啦，系咪？咁啊再睇下，睇见大家啦。咁啊，然后咧再响窗口里边咧，出望出去咧就睇见花园啦。咁如果我哋嘅心响呢个身里边咧，心响身里边嘅话咧，咁最接近系咩啊？心脏咯。一眼就要睇到心脏，睇完心脏，心脏隔离系咩啊？三公脾胃肾嘛，咁就要睇埋呢啲嘢。咁然后有个硬嘅呢个视窗望出去咧，然后睇到外边嘅嘢啦。咁系唔系可以见到我哋三公脾胃肾咧？咁法问阿难，佢话世间十种二生里边，会唔会有个咁个人，佢睇见自己嘅五脏六腑啊？咁有抑或冇啊？有喎、对住乜嘢？对住嗰啲机器扫描啊嘛，系嘛？如果你扫描心脏，你睇到你个心喺度噶；你扫描呢个肝，你睇到个肝啊。但系咧，你自己嘅眼睛冇办法睇落去啊。咁既然系冇办法睇见呢个内脏咧，咁呢个心就咪响个身里边咯。第一分破好容易明白，系咪？第二分啦， 失心在外啦。安能话：哦，我知啦，个心唔见里边嘛，咁梗系喺外边咯。等于乜嘢？等于讲眼灯，讲眼灯放喺呢里边，咪睇到里边嘅嘢咯。但呢眼灯啊，拎咗去花园啊，咁所以只系睇到花园，唔能够睇到呢里边啦。咁吓呢一种讲法真系啱啦，同佛所讲嘅了义大教一样嘅，冇错啦。哦，咁点知咧？法呢就以生心相知来破它、哦、法以生心相知来破它这种执着怎样讲呢它说而那个心、啊、在这个身外的话不是那身呢和为心就脱住了彼此互不相干咁既然彼此互不相干啊，就心有所知咧，就生不能觉。哦，心有所觉咧，心就不能知，因为已经脱开咗、脱离咗关系嘛。咁但事实上啊，点样咧？咁系呢一种讲法咧，就譬如乜嘢？譬如一班比丘啊，跟佛出去乞食。大家都你有你吃饭我有我吃饭咁你吃你饱佢吃佢饱一个人吃饭唔能够大家都饱嘅。咁、哦、如果心响身外嘅话呢就等于大众一样你吃饭你饱佢吃饭佢饱互不相干啦。咁点解而家发俾隻手你睇你即刻眼睇到发嘅手你心就知道呢个係发嘅手咁点解你又心心相知呢、哦、眼见啊你嘅眼见嘅时候啊你嘅心就分别、哦、既然眼见发嘅手心就知道係发嘅手证明呢个心就未离开呢个身心未离开这个身怎可以说个心在外面呢这个就破了他执外的妄想、啊、第三呢阿难就说哦我知道了心又不是在身内又不是在身外我知道他在个地方法说在哪个地方啊他说又响个眼根嘅里边，眼根嘅后边，响眼睛嘅后边咁。又讲个譬如，譬如乜嘢？譬如人哋戴眼镜咁，眼镜咧又响前边，个眼咧就响眼镜后边。个心浅响个眼中间咧，眼就响前边，个心咧就响个眼后边。咁样咧，咁嗱，佢响后边咁企响呢度，个心响呢度望出去，咁咪见到外边咯。但系咧。你哋喺外边讲咧，呢、这个心仍系响心中啊，仍系响内啊。咩响我内嚟睇咧，又可以讲呢个心咧系响外喎、哦，系咪？咁等于一个人咧，企响个门嗰度咧，心就向外，又睇见外。诶，外边嗰啲人可以讲佢系在内嘅，啊，里边嗰啲人咧亦可以讲佢在内嘅。啊，佢都几狡猾噶吓。诶、啊，咁样讲法如果啱嘅话，咁又可以在内在外都。拉翻自己嘅面子咯，系嘛？咁法咧，睇下法以乜嘢嚟破佢啦？咁法咧系以见而不见眼嚟破啦。啊，法话你个心系浅响呢个眼根嘅里边吓，咁啊等于戴眼镜啦。啊，咁当我哋戴眼镜啊。看外面的生活大地的时候我们先不先见到眼镜啊见到是吗那如果你说个心在个眼根的里面那当你的眼啊是见这个生活见外面的景的时候你这个心是不是应该见到眼啊但你现在心见不到眼啊看不到眼啊这样讲法呢你的譬如啊，同埋呢个法咧系唔合噶啦，哦，咁如果嗱，咁啊呢种系一种讲法啦。如果你唔见到眼咧，就唔应该话好似戴眼镜一样。如果你话哦，我见到眼哦，咁 咁你又当你睇到心知道外边嘅嘢嘅时候，又睇到你个眼睛嘅话，你个眼咧就变成外境啦。你见到嘛，被你个眼所见，咪变成外境咯。啊，咁眼既然变成外境咧，就变成物象啊，就失咗眼嘅功用，分别嘅功能啦。既然失咗呢个分别嘅功能啦，就唔能够成就话比根随见随即分别，你眼已经冇分别嘅功能啦嘛，哦，所以话见眼啊不见眼都唔能够成立嘅，因此咧系破佢执着嘅心潜响根里边，第三分被破啦。